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孚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36集。揣摩私企，谭台虎跟古今对视一眼，有点惊愕。筹建锦衣旗的事情大家都知情，但是他们以为这支青旗会并到端州守备军内，受端州州府衙门的监管。私旗就意味着锦衣卫实际上原职不动，仍旧是沈泽川麾下的直属队伍，他们不受中博六州的督察，甚至还有督察中博六州的权利。跟守备军这种层层递进的队伍不同，他们只效命于沈泽川。萧迟也架着茶壶又喝了杯热茶，看着天色晚了，只说 先把马匹统理清楚，再送回马厩，好好看顾。 费胜立刻起身招呼人收拾屏风和炭盆，沈泽川和萧迟也先行。姚文玉俯身去抱虎奴，在抬起来时看见乔天涯站在跟前。乔天涯挡着霍凌云的身，指了指那边的费胜，说 收拾完大院里待命。 霍凌云周围的气氛不妙，他默然地点了头，绕开了乔天涯。姚文玉看着猫，怀里忽然掉进来一只彩球，他抬眸，乔天涯还在看霍凌云。姚文玉捏着那重彩，上边还有乔天涯的汗。府君和二爷用饭的时候，孔领几个先生在偏厅吃茶等待。于小在对孔领低声说， 今日只盼着大伙儿都和和睦睦，不要坏了府君的兴致。 他们都坐在马场上，把刚才的龙争虎斗看得清楚。费胜在锦衣卫中声望了得，前头又跟着沈泽川立过功，霍凌云这一下吃罪不起。孔领用金帕掩着口割了筷子， 府君既然没有开口，这事儿就闹不起来。你也不要小瞧了乔天涯，府君这般爱重他，他自然是有过人之处的。 孔领对沈泽川的心思揣摩得最清楚，这场马赛是兴起，可府君的赏赐却不是兴起。费胜前有舍命保护府君的功劳，后有随军攻打樊州的实际，沈泽川定然要把费胜用到更合适的地方。但是沈泽川又不会让费胜独，他得同时调动乔天涯和霍凌云，让这三人在自己麾下成为相互牵制的铁三角。今日这场马赛就是府君的意料之中。沈泽川把私情跟公务分得干脆，从锦衣卫到六州，他正在悄无声息地构建数十制衡。在御下这件事情上，沈泽川不像萧迟言那般强劲耀眼，但是他时刻都稳坐顶端，把麾下的每个人都拿捏在股掌间，让他们在这里达成微妙的平衡。孔林想到此处，不由得感慨起来，齐慧莲真乃帝师也。沈泽川敲着棋子跟萧迟也对弈，他们上回在圆桌的屋内重拾了兴致，此刻坐在这里消食。 乔天涯是出乎意料，我看他在磁州不争不抢，还疑心他已经顿悟红尘，快要淡泊名场了。 沈泽川指尖拨转着冰凉的棋。 我也这般想的，但人生处处是机遇，柳暗花明呢。 萧迟也撑着膝头对府君露出洗耳恭听的神情。沈泽川下着子， 乔天涯在锦衣卫里位居同知，在南林猎场逮捕你时，甚至可以擅自调动锦衣卫的腰牌。哼，几雷对他的优待可见一斑。他凭靠戴罪之身混迹去都，能压费胜一头，心机和冲劲缺一不可。他在磁州之所以退避，我猜是欲者圆桌伤及本身，但是他想退，圆桌却把他推回了局内。 樊州大捷时，沈泽川犹豫霍凌云的去处，当时姚文玉提议把霍凌云归入锦衣卫，沈泽川只要答应了，就得再度把乔天涯用起来，因为霍凌云在锦衣卫中压不住费胜。 他们两人有点意思。 萧迟也谈到这里，就想起了久无踪迹的一灯大师。 圆桌的沉疴难愈。 沈泽川微颔首， 这就是圆桌把乔天涯推回来的原因。 萧迟也沉默片刻。 天机英才。 气氛微沉，沈泽川在烛光映衬里推着棋子。 圆桌喝的药都无法根治，大夫来来去去，没一个敢给准话的。 丹城卫的毒本就是冲着他性命去的。 萧迟也把指尖的棋子抛进棋盒。 去年十月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一灯大师了。我在大京问师父，师父也说不知道。大师离开大京时分明说过年后要回去再看大哥，可如今都快三月了，也没有见到人。 萧迟也的心病在沈德川的身体上，如今看着姚文玉羸弱，不禁生出了唇亡齿寒的感觉。他起身拨开棋盘，不管满桌乱蹦的棋子，固执地摸了沈德川的面颊。 最迟四月。 萧迟也目光深邃，掌心贴着沈德川，沉声说， 我就算掘地三尺也要找到大师。 半拆大院高悬着灯笼，石板扫得一尘不染。这院子是新择的，几年前是端州衙门内官员半拆时的歇脚院子，现在空给锦衣卫做半拆院，凿通了几间屋子做正堂。费胜单脚踩着凳子坐在里头吃酒，他身边簇拥着几个兄弟，把下酒菜拨得凌乱，都拿眼往外瞟。霍凌云背对着他们蹲在街上，正就着凉水吃干粮。他吃到一半，侧旁忽然飞过只蹴鞠，正砸在他的水囊上，水囊掉地上打湿了他的袍脚。他把口中的干粮咽掉，转头看过去，树底下的锦衣卫冲他笑嘻嘻地说， 院里黑没看清。 霍凌云伸臂捡起蹴鞠起身擦嘴。锦衣卫逗着霍凌云， 哎，我喊一二你给我扔回。 这人话音没落，霍凌云已经把蹴鞠扔了出去，那球临飞过墙头霎时就没影了。霍凌云搓了把血回答道， 院里黑没看清。 费胜捡着菜吃没回头，他身边的几个锦衣卫都站了起来。对面那个越过树枝过来撞着霍凌云，笑骂道， 狗日的，扔那么远你捡去啊。 院内的灯笼忽地灭了一只，这便暗下去。霍凌云觉得自己附近挨了一下，他挽起袖口跟着就是一拳，街边滑几个人绊着他，让他这一拳挥空了。下一刻霍凌云就被掀翻在地，他护住头部又挨了几下。乔天涯从院门口跨进来，袍子都没掀，一脚踹一个，冷声呵斥道， 都给老子起来， 这怎么回事，怎么在这里闹起来了。 费山挪着屁股偏头朝阶下看，神情平和。霍凌云还护着头，浑身被踹的都是血印，他从双臂间的空隙里啐出口血沫，一个鲤鱼打挺自己起来了。乔天涯看向费胜，费胜说， 没听着动静啊，小霍怎么不叫我呢。 霍凌云嘴里都是冰碴子，他又吐了几口，压根儿没搭理费胜。乔天涯扯掉跟前锦衣卫的腰牌举起来给院内的所有人看，他提高声音， 几年前咱们领腰牌的时候我就他妈说过要上下一心做亲兄弟，全部卸牌。 院内的锦衣卫不敢迟疑，抬手整齐地摘掉腰牌。锦衣卫的腰牌是身份象征，平时得细心收着，连外界都不行。他们带着腰牌在曲都里风光，又带着腰牌跟沈德川在中博起誓，腰牌就是他们自个儿的脸面。 扔啊。 乔天涯把腰牌扔到脚边，看也不看地踢开，环视众人， 留着作贱吗，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